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高级代表团30号乘飞机离开平壤，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第31届奥运会。